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在为世人所争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在历史之谜单元中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清末四大奇案，今天为您讲述过程曲折的明陵杨月楼冤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话说清朝同治十二年，一代京剧名伶杨月楼案发上海，在新婚大喜之日，新郎杨月楼被新娘韦阿宝的叔叔以拐盗的罪名告到了上海县衙，杨月楼最终被判流配4000里到黑龙江府县。案件历经上海县、松江府、江苏提刑按察使司、江苏巡抚层层审转和复核，杨月楼案最终被坐实，维持原判。杨月楼开始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当中等候刑部的批文。杨月楼的案件发生后，上海的《申报》对此做了连续报道，因此这个案件也引发了社会上的一场激烈争论。论证的双方对案件的态度形成了重惩派和同情派两大阵营，而两件身份的差别也成了此次论证的焦点。到了清朝，两件不婚在大清律例的互婚部分里面有了很明确的规定。到了清朝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人们在观念上已经对两件差别有所转变了。加上清朝末年的上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重，因此人们在观念上更加排斥传统的两件思想。在杨月楼一案案发之后，人们首先对这个案子涉及到的两件不通婚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同情派认为杨月楼没有强迫女方，而是韦阿宝主动要求与杨月楼成婚的，所以虽然杨月楼身处贱籍，但是他也应该得到平常人的待遇。第二个争议的观点就是，即便两件通婚，但是在形式上他们的婚姻是明媒正娶的，也都是经过双方母亲做主的。总之，同情派认为即使是杨月楼和韦阿宝两件不通婚，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操办这个婚礼的双方的母亲，而不应该对杨月楼和韦阿宝如此用刑。 那么接下来的一种看法就是，即使是韦阿宝、杨月楼、梁建通婚，但是作为一个叔叔，能不能够、应不应该如此的干预呢？可不可以因为一个侄女儿的婚姻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也是很受人们非议的一点。因为按照传统观念，婚姻当然跟家族的声誉有关，但是叔叔因为这样的一个梁建不通婚就如此的自报家仇，他考虑到韦氏一家人的名誉了吗？所以当时申报上刊载的一些文章就直指叔叔这一派人，说他们只为了自己的宗族名誉而不惜损坏韦氏母女的声誉，认为这是有损道德的行为。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尽管这桩婚姻没有得到韦阿宝父亲的认可，母亲可不可以主婚呢？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众诚派就认为，韦阿宝的父亲不在，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去世，所以婚姻大事仍然要由父亲来做主。同情派则认为，考虑到女儿当时的身体状况，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母亲也可以做主，而且无论是谁做主，当叔叔的都不应该如此过多过深的干涉吧。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戏剧，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些论争反映出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梁建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等认识上的变化，也揭示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平等观念和家庭独立观念方面的演化轨迹。与此同时，人们还把论证的焦点聚焦在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执法的严肃性上，他们把矛头直指官府对于杨月楼一案的定罪量刑上。人们在质疑案中的拐盗罪名从何而来，严刑重罚又是因何而起。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这位上海县的叶县令给杨月楼锁定的罪名，实际上已经不是所谓的韦律嫁娶、梁建通婚了，因为按照韦阿宝叔叔所控告的罪名叫做拐盗罪。但是拐盗罪在大清律例里头并没有这样具体的罪名，倒是拐盗分开来都有相应的罪名。拐就是咱们所说的拐卖人口的行为，但是这样一个行为无论如何与本案韦阿宝和杨月楼的婚姻前后事实是不相吻合的，但是这位县太爷就是能够把这样一个拐盗罪的指控适用到大清律例里头，掠幼良家子女。而对这样一个掠幼罪，刑律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正是因为这个罪名的认定，杨月楼才可能被判定为流放。而众诚派还在社会上散布各种舆论，说杨月楼跟韦阿宝的婚事是因为杨月楼到了上海之后连续演出了所谓的淫秽戏剧，正是在这种淫秽戏剧的演出过程当中，他实现了对韦阿宝母女勾引的目的。按照众诚派的一些无中生有的言论，杨月楼的罪名就更大了，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万恶淫为首，所以才会促使众诚派极力怂恿上海县衙门置杨月楼于死地。同情派就事论事，针对具体的法令，认为无论怎样结合杨月楼一案的案情，都不能够适用拐盗罪。但是最后官府就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就引起了种种的非议。他们认为不能够听信众诚派的道听途说、毫无凭证的言论就给人定罪，定罪量刑要根据律法上的条文。杨月楼的案子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他掠幼了韦阿宝，也推导不出他对韦氏家族的财产有什么拐盗行为， 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就遭到了同情派一步一步的具体针对法律条文的反对。他们说，哪怕是作为皇帝也应该遵守国法，一个小小的上海县的县令怎能如此纵情违法呢？这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争论点，即便是杨月楼违法成婚，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海县令就可以对杨月楼动用如此严酷的大刑吗？因为杨月楼自从被押到县衙以后，他是在酷刑之下被迫招供的。对于这些刑讯所采用的做法，同情派认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当时的《泰晤士报》就做了这方面刑讯的报道，而后来的《申报》专门辟出的那个专栏《中西答问》也针对违法刑讯做了大量的报道，结论当然都是一片否定的声音。当时这个案件呀，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大的非议，可想而知叶县令的压力有多大。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后，了解在叔叔的主导下，韦氏乡党极力地反对他的女儿和杨月楼私定成婚的情节。在家族利益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干涉下，韦阿宝的父亲终于退缩了。他不仅认可了上海县令的这个判决，而且还公然表示自己的女儿做出这样的有辱家门的事情，他不再承认与韦阿宝有父女的名分。韦阿宝的父亲最终抛却亲情，却选择了退缩与逃避，充当起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任由官府重判此案。而此案的女主角韦阿宝最终被判为行为不端，发落到了普玉堂，交给官府选择夫婿，另行婚配。而协助杨月楼与韦阿宝完婚的奶妈王氏也受尽了酷刑，被判在县衙前待家示众10天之后，受到社会上杨月楼与韦家母女私通谣言的影响，韦母在羞愤当中病故。而此案的男主角杨月楼还被关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等候着刑部的批文。日子在漫长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杨月楼一案渐渐走向了他的结局。在等待中决定杨月楼命运的日子即将来临。 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成就了无数的历史奇案，而清末四大奇案更是案情复杂，过程曲折，官场的派系之争尔虞我诈一览无余。四大奇案的影响之大之广是历史罕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然而当这个案子到了京城，却又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完全都是因为一些很偶然的事情所导致的。到了同治13年，同治皇帝生日的时候，按照朝廷的规矩，这一天宫里头要唱大戏。在演出过程中，慈禧认为这些剧目让他看得不够过瘾，他说这些剧目的表演者都不如杨月楼演得好，于是就通过这样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问到了杨月楼。杨月楼的案件经过上海的疯传和议论，李莲英也有所耳闻了，而这个时候的慈禧正好问道，于是李莲英就开始向慈禧说起了这个案子的原委。慈禧听了以后也觉得有点奇怪，她随口就说，不就是个违律成婚吗？何至于闹得如此严重？因为在杨月楼一案发生的同时，上海县境内这种违律成婚的案子并不是一起啊，而与其他类似的案件，同样的上海县做出的判决大都是杖打100，但是唯独对杨月楼这个案件却是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慈禧太后接着说，杨月楼不就是违律成婚吗？没必要判这么重的刑吧，他是个唱戏的，他该在什么地方唱戏就让他唱戏好了，别慌了他的戏文。 慈禧的说法当然影响到了这个案件的进程了。我们今天也查不到确切的史料，慈禧的这个态度究竟对后来这个案件的变更有多大作用。但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却非常的凑巧，这就是到了公元1875年，这一年是光绪皇帝登基。按照传统的制度，新皇登基要大赦天下，因为这个偶然的吉庆特赦，杨月楼的这个罪过刚好被归入了特赦之类，所以杨月楼获得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缘，最后他被判定是杖责80，遣返回原籍。又过了2年，杨月楼为了自身的生计，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去了丹桂园接着唱戏。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名仰慕他的女子叫做沈月春，曾经帮了他很多的忙。在2年的相处当中，这个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渐渐地跟杨月楼建立了感情，两个人最终结为了夫妇。而在他们完婚之后，杨月楼的名声又渐渐地有了影响，所以上海县又开始无法容忍了。当杨月楼听说上海县又派人来抓捕他的时候，他就赶紧地跑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受到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程长庚的接纳，以后他就专心地在程长庚的戏班子里头唱戏了。到了1890年，也就是杨月楼41岁的时候，在临死前，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托付给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谭鑫培，而他的这个独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代国剧宗师杨小楼。杨月楼案件从案发到结案前后经历了1年多，但是他所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论，所折射出的这些传统观念的变革，绝对是意义深远。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亚于那个经年累月审理不断最后影响巨大的杨乃武一案。好了，各位听众，明伶杨月楼奇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下面为您带来的是更加复杂更加曲折的太原奇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保护，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太原奇案的起因是清朝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山西太原府百万庄有一家大户人家，主人张百万是个土财主，夫人王氏生有2女，大的叫金姑，二的叫玉姑。金姑嫁给了邻村的李秀才，但是没过几年，李秀才就得病死了，害得金姑25、26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而玉姑呢，许配给了本村的曹文煌，但是曹家却突遭变故，于是呢，张百万瞒着玉姑，又将他许配给了太原大户姚半城的独生儿子姚思孝。玉姑得知消息之后，准备投靠曹家的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地杰。在丫鬟秀香的帮助下，连夜和未婚夫曹文煌出逃。在途中，他们得到了卖豆腐老汉莫老师妇女的同情，并将拉磨的驴借给他们代步，使得他们逃出了太原城。第二天呢，张百万找不到玉姑，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于是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金姑家找人。因为怀疑玉姑藏在了衣柜当中，他们就把衣柜给抬走了。回家之后打开衣柜，老眼昏花的张百万看见衣柜当中躺了个死人，以为是二女儿玉姑寻了短见，顿时大声地痛哭了起来。后来经大伙辨认，原来是个死和尚。为了应付姚家第二天娶亲呢，他们把玉姑的衣服给和尚穿上，就说玉姑抱病身亡了。 但是哪知道这位和尚只是在柜子里头被闷晕了，到了半夜和尚醒了，弄得大家都以为诈尸，吓得是四散奔逃。于是呢，和尚也就趁机跑掉了。碰巧这和尚也到了开豆腐店的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走。和尚在逃跑的路上又调戏了乌屠户的媳妇，结果被乌屠户杀死，尸体也被扔到了井里。中午的时候，有人挑水的时候发现了和尚的尸体，于是急忙跑到县衙报官。阳曲县县令杨仲民到达以后，派人把尸体打捞了上来，一看是个穿着俗家衣服的和尚。人群当中有人认出了这身衣服是豆腐房莫老汉的，于是县令杨仲民立刻把莫老汉抓来审问，而莫老汉连连喊冤，县令很恼火，第二次派人去莫老汉家搜查杀人凶器，结果没搜到凶器，却搜出了一身华丽的女人的衣裳和首饰。莫老汉承认衣服首饰是这和尚的，这些东西是跟和尚换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张百万来报案，把自己的女儿死后诈尸不知去向的事儿说了一遍。而这位县官立刻就把这身衣服和女尸联系了起来，结果张百万认出了是女儿的衣物，还假惺惺地哭了一通。他这么一闹，还真的激起了县令的怜悯之心，于是把一腔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莫老汉的身上，就对莫老汉动了大刑。重刑之下，莫老汉是被屈打成招，承认既杀了和尚又杀了新娘，于是被打入了死牢，等待秋后斩首。咱们再回过头来再说那乌屠户，他卖完肉回家，见寺院旁边围了好多人，知道是和尚的死尸被人发现了，他就怕时间长了露出马脚，到家收拾了些银两就逃跑了。他一溜烟逃出了100多里，来到了晋祠，在那儿开了个酒馆，由于能炒得几手好菜，生意倒还不错。我们再说曹文煌，他跟玉姑逃到了交城之后，在陈底杰的帮助下安顿好了住处，曹文煌就回来还莫老汉的驴。在路上呢，他路过了乌屠户的酒馆，而酒后失言的乌屠户无意当中透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之后，曹文煌到达了太原，得知莫老汉因为和尚的命案被抓，他当即就去阳曲县衙为莫老汉申诉。杨仲民对冤情也是有所察觉，但是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煌诬陷成为莫老汉的同谋，一并关进了大牢。玉姑在交城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曹文煌回来，就派丫鬟秀香前来打探，结果发现姑爷已经被关进了大牢。而秀香在探监的时候也得知了整个案件的案情，他一方面请求晋祠的保长监视无屠户，另外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姑。而事有凑巧，交城县令陈底杰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升为了山西提刑按察司，去太原上任了。陈底杰上任之后发现这个案件存在多处疑点，于是马上展开重审。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再加上秀香提供的重要线索，终于把事实真相弄了个清清楚楚。这陈底杰迅速派人赶到晋祠捉拿了乌屠户，押回太原。陈底杰升堂一问，乌屠户对杀死和尚的实情供认不讳，于是当堂判决莫老汉和曹文煌被无罪释放。乌屠户虽然杀人，但是和尚不守法度也是罪有应得，免去了乌屠户的死罪，改判为充军发配。而张百万嫌贫爱富，擅自悔婚，导致了这个案件的发生，罚银1000两。阳曲县县令杨仲民草菅人命，革职查办。此案办的是大快人心，因此啊，陈底杰也落了个青天大老爷的声名。太原奇案是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影响最小的一个，它的影响不像前边的杨乃武案和杨月楼案那么大，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却是曲折复杂，